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关云长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一看不好，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走，就在这功夫，从门外边进来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，面似喷血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紧接着这个和尚哈哈大笑啊，哎呀，小僧不知道县太爷大驾光临，小僧有失远迎，还请县太爷多多的恕罪呀。就这一句话把邓九如给吓得，哎呦，他怎么看出我来了？赶快的把手一摆，不不不，我可不是什么县太爷，我实对你们讲了吧。那一天就是我到你的公堂之上把朱祁芳给救走的，我准知道县太爷一定会来到此处防我，我在此处已经等候多时了。这就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府无门你自来。来人，绑打。从外边呼啦一下进来不少的小和尚，也有拿绳子的，也有拿兵器的。江凡到这会儿一看不好，拽出刀来，蹭这一下就窜到院子里边去了。眼瞅着那个凶僧一转身，蹭也窜出来了。外边有小和尚就递给凶僧一条七尾大棍，两个人叮当叮当在院子里边就打开了。说这个和尚到底跟这个朱二秃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要到公堂上非得把这个朱二秃子给救出来呢？说来话长，要说这个朱启龙啊，死的确实也真够冤枉的。坏事儿就坏事儿，他这个妻子上边，他50多岁了，娶了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，老夫少妻，这能不惹事儿吗？他的妻子吴月娘家里边是个贫寒人家，就经保媒的这么一说，他的父母贪财把他就给嫁过来了。再加上这个朱启龙啊，这一心思都扑在买卖上边，对这个小娘子呢多少的有些冷淡。尽管是嫁到朱家了，哎，吃喝啊穿戴啊比在娘家都强多了，可是有一样啊，毕竟他年轻啊，从那个精神上边朱启龙满足不了他的要求。可是有一样他看出来了，他那个小叔的朱启凤可年轻的多呀，也就刚刚的30出头。嘿，叔嫂二人呐，经常的眉来眼去的，趁着朱启龙不在家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勾搭成奸。朱启龙呢根本就不知道，对自己的兄弟呀还像过去那么疼爱。这两个狗男女呢就背着朱启龙，两个人始终这么勾搭成奸。日子一长，两个人干脆就把这个朱启龙啊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，有他活着这总碍事儿啊。要么怎么说呢，最狠不过妇人心。这一天趁着朱启龙没在家，朱启峰又到他嫂子那屋去了。两个人这么一商量，启峰啊，嫂子，咱们两个人就这么偷偷摸摸的，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。是啊，嫂子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我看你呀，干脆啊，就是往后 你就千万千万的别再上我这屋里来了。哎呦嫂子，那可不行啊，说实在的，我是一时一刻的全都离不开您，嫂子您得成全成全我。哎呦，这要是让你哥哥给撞见，咱们可怎么好？是啊，我也是担惊害怕呀。咱们两个人呢，要想做这个长久的夫妻，得想办法把你哥哥给害死啊。朱启凤这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们俩虽然说不是异母同胞，但是那也是一个爹呀，他是我的哥哥，我是他的兄弟，比我大那么多呢。而且爹妈死了之后，一直是我这个哥哥把我拉扯大的，到现在您让我把我哥哥给害死，哎呦，我可真是有点下不去手。嗯，瞧你这德行，下不去手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改日往后你就别上我这儿来了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这朱启凤啊，咬牙跺脚一横心，行了嫂子，我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。两个人就定下了这么一条毒计。当时啊，正是六月天啊，天也挺热的。这一天朱启龙洗了洗澡，心里挺高兴的，回屋这么一看呢，嘿，他的娘子啊给他备下了酒席，又有酒又有菜的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朱启凤啊也过来了。你想，两个人陪着他喝酒，一个是自己的娇妻，一个是自己的兄弟，左一盏右一杯的，这个朱启龙啊就喝多了，然后躺在床上吃呼吃呼，他睡着了。这个吴月娘啊一伸手就把那枕头给拽过来了，往这个朱启龙脸上这么一盖，紧跟着这么一片腿往枕头上面这么一坐。那朱启凤呢过来就把他哥的胳膊腿啊这么按住了。尽管朱启龙一劲的挣扎，过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胳膊腿啊全都软了，把枕头揭开这么一看，愣把他给憋死了。这嘴角呢有不少的血迹。吴月娘赶快拿毛巾沾点水，把嘴角这个血都给擦干净了，转过身来再一找朱启凤。朱启凤啊早走了，立刻回转自己那个铺垫里边去了，他躲了。吴月娘啊银牙这么一咬，扑哧一笑，紧跟着他是嚎啕大哭。哎呦，那么快来人吧，我们掌柜的这是怎么了，偷了的，那么快点来呀。前面的伙计这么一听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，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哟，掌柜的这是怎么了，你们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去，刚才他就说的心口疼，一会儿的工夫就躺在这儿，这是怎么了，这是。伙计急急忙忙到外边请大夫去了。等把大夫请来之后，吴月娘告诉他说，您回去吧，人已经死了，来晚了，大夫也没有办法呀。打发伙计赶快到那边把你们二爷给请过来吧。怎么请这朱启凤，朱启凤也不过来。赶快的又派人就把这个朱家的族长给请来了。跟族长这么一说，半夜里边啊，您看他这个心口疼，就这么快人呢就死了。族长这么一听，既然人已经死了，又是这个月份六月天，这尸体别臭在家里边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按照规矩，赶快吩咐人就在村子后边啊堆了这么一个大堆的柴草，就把朱启龙的尸体往上这么一放，一把火就把他给火化了，然后在村子后边找个地方就把这朱启龙给埋葬了。这么样一来，朱启凤不得不管这个店房啊，把这个买卖也给接过来了。一人管着两份买卖，这边是开店，那边是楠木作坊。可是有一样，大家伙都眼瞅着呢，这朱启凤呢什么时候到店里边来，这么一结账，甭管有多晚，哪怕是都到了五更天了，仍然是回到自己那个店铺那儿睡觉去。天天如此，伙计们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真乃是正人君子，他们哪知道啊，看着好像回去了，嘿嘿， 这两个店铺是紧挨着呀，他后边柜房就跟那个店铺的后边紧接着就隔着这么一道短墙。从前门出去回到自己的店房，又从后边短墙这跳过来上他嫂子那房间去，俩人啊仍然是如胶似漆。可时间一长呢，这朱启凤加上小心了，千万千万不能让外边人说三道四的。怎么办呢？他特意的就在这个店房的后边啊垒起这么一道高墙来，就开了这么一个小门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是给他嫂子啊这个准备买点什么龙馅啊，买点什么东西出入用的，不让他嫂子再走前面的大门了。大家伙一看呢、嘿，要说这个朱启凤真是正人君子，正人君子啊。嘿嘿，其实啊哪天晚上也没闲着，照样的上他嫂子房间寻欢作乐嘞。这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君子劫富，其实呢是这么一对男盗女娼。万也没有想到，就那天这吴月娘啊在这个小门这儿买点龙虾，就在这功夫打那边过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。这个和尚啊这么一看吴月娘，嘴角往下这么一撇，微微一笑。吴月娘本来就是个风流女子啊，抬头也看了看这个和尚，把头一低，抿嘴这么一乐，那边一笑这边一乐，嘿嘿，坏事了。怎么这个和尚啊那就是九天庙的自然和尚，他呢不是吃斋念佛的和尚，他是一个高来高去的飞贼，是采花阴贼。白天走街串巷，看见哪一家有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啊，他看中了以后，到了夜晚换上夜行衣靠背后插刀，到那儿去就把人家给侮辱了。有的呢索性他还扛回了庙中供他取乐。你想想啊，今天看见吴月娘了，你才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风流女子。记准了地方，到了夜间照样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后插刀，穿房越脊就来到了吴月娘的屋外。他这么一听，哎，里边感情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，两个人啊说的这个亲热呀。嫂子您看这怎么样？到现在了你还跟我叫嫂子，那我不跟您叫嫂子，我跟您叫什么呀？你就叫我名字啊，叫我月娘得嘞，我的宝贝儿。哎， 和尚在外边一听，哦，感情他早有奸情。哼哼，想到这儿一抬脚，哐当把这屋门就给踹开了。两个人正在寻欢作乐呢，一看从外边来这么一位凶僧，可把两个人吓坏了，跪在地下一劲的求饶。自然和尚微微一笑，呵呵，让我饶过你们却也不难呐。用手一指着朱二秃子，你走归我。朱二秃子立刻就明白了，赶快的起身，是是是，我走我走。嘿，他给和尚腾地儿。从这儿开始，这么说吧，只要是和尚一到他就走，和尚不来，嘿嘿，他就来。这三个人呢简直是畜生一般。尽管如此，两个男人一个女人，这和尚跟这个朱二秃子啊，两个人谁也不恼谁，谁也不怪谁，还和和气气的，两个人走的还特别的亲密。朱二秃子接长不短的呢，还上这个九天庙啊去看望看望自然和尚。来到九天庙里边这么一看，自然和尚也不瞒着他，领着他到西跨院你看看吧。朱二秃子来到西跨院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感觉这儿有不少的女人呐，这里边啊也有和尚花钱买的，也有他夜里扛回来的，有的呢是自己投奔而来的，别提多热闹了，在一块每天是花天酒地。自然和尚哈哈一笑，把这个朱启凤叫到旁边。哎，二秃子啊，大师傅你有什么吩咐啊？ 没别的， 你说你嫂子老在家里边啊，咱们俩呢轮番这么一去，万一有那么一天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哎呦那可了不得。 是啊， 那您说怎么办呢？ 我看呢， 哎，你不如就把他送到我这庙里边来，你呢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，你看怎么样啊。这朱二秃子这么一听，嗨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 对呀、啊、 嗯，为了避人耳目，这方法好。 怎么着， 你啊给他1000两银子，你就说呀给他送回娘家去守节去了，这么样一来人不知鬼不觉的啊。两个人就定下了这么一条计策。 朱二秃子骑着他那驴回到自己家来以后，仍然是夜里边又奔往了吴月娘的房中， 就把和尚说的话跟吴月娘这么一讲。吴月娘听完了这个高兴啊，告诉吴二秃子，可不是吗，老这么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，纸里包不住火，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儿。我看呢就听和尚的。 行行行，就这么办。 朱二秃子给了1000两银子，哎，自己呢就把他的嫂子送到了庙中。这一天自然和尚仍然是到外边游游逛逛，他呀来到县衙门口这么一看，嗯，他就看上了朱二秃子那个大葱白驴了。心里想啊，这不是二秃子的驴吗，怎么在县衙门口树上这拴着呢，难道说有事儿不成吗？紧跟着就听见里边大人要升堂了，不少的老百姓啊前去观看。这邓九如审案的向来是公开，谁想看谁看，谁想瞧谁瞧。自然和尚也挤在人群里边往里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一听审问的事情啊，终于败露了。再一看见朱二秃子在里边这么一受刑，他心里边难过呀，赶快一转身出了人群，找一个酒楼自己喝上闷酒了。心想啊，这朱二秃子万一熬刑不过，他要是一秃噜，岂不是把我也给连累了吗，这怎么能行呢。急急忙忙的他就转回了庙中，来到西跨院，特意的把那个吴月娘给叫出来了。来到他的禅堂，吴月娘不是什么事儿啊，啊，大师傅您有什么吩咐。 我呀告诉你一档子事儿啊，你可不能着急。 这自然和尚就把他在县衙看到的一切啪啪啪跟吴月娘这么一说。吴月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苦苦的哀求和尚，不管怎么说吧啊，我们两个人也恩爱了一场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是不是赶快把他救出来呀，要不然的话他在当堂真要是这么一秃噜的话，哎呦大师父啊，恐怕对您也多有不便呢。 这个 也就是啊，自然和尚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，小和尚进来了。 哎呦禀告师父，那个师爷来了。 啊，这自然和尚啊满以为他的师父到了呢，赶快的告诉吴月娘，你甭管了，这件事儿我自有安排，你回到西跨院去吧。把吴月娘打发之后，眼瞅着小和尚从外边又领进来一个胖大的和尚。 谁呀？ 肯定是他的师叔，外号人称粉面如僧法度。一看师叔来了，自然赶快上前行礼，请师叔落座。小和尚献茶已毕，他把手一摆，小和尚退出了禅房。 师叔，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啊？ 哎，别提了，南边的买卖不大好做。 哎，我们师兄弟四个人呢，是各奔他乡了。 过不了多少日子，我想你的师父他也就会来了。 哦，是吗？我师父他也会来？ 对。 那么自然和尚他的师父是谁呢？ 他的师父啊就是赤面达摩法玉。 自然和尚还有个师弟，他们俩是法名， 自然和尚叫做悟明，他的师弟名叫悟真。 他两个师叔呢，一个是铁拐罗汉法使，一个是花面圣佛法净，有这么两位师叔。他的师叔粉面如灯法都一看，自然和尚神色不对。师侄，师叔，难道说你有什么心事在怀吗？哎呀，师叔，我跟您实说了吧。就把朱二秃子跟吴月娘的事儿啪啪啪这么一讲，现在正在县衙那儿审讯呢，恐怕已经关进监狱了。今天夜里边我只好冒险把他从监狱里边给叫出来，他一旦要是秃噜噜，恐怕与我是多有不便。哦，就这么点小事儿啊，这有什么可着急的？怎么着，今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去，师叔给你寻风，多谢师叔。到了夜晚了，这两个和尚都换上了夜行衣靠，各带兵刃。这个自然和尚呢，还特意的带了这么一个细长的冷布口袋，这里边就是那个泼石灰呀、弄成的矿子石的粉面。用这个东西，原本呢他们想是劫牢反狱，从监狱里边把人给救出来。两个凶僧来到县衙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正瞅见衙役呀从监狱里边往外提人呢，带的正是朱二秃子啊，又要过堂啊。两个人急急忙忙的穿房越脊，就来到了二堂的房上，他们侧耳细听。这时候就听见邓九如啪这么一拍公案，朱启凤，直到现在你仍然无招吗？就听见朱启凤苦苦的哀求，大人呐、啊，我千招万招，我是冤枉难招啊。 哦， 来人，重责四十。眼瞅着衙役们把朱启凤按倒在地，吞下中印，毛竹大板王起的密举，这就要打上了。自然和尚用胳膊肘一拱他的师叔，蹭的一下从房上就下来了。他一抖他这冷布口袋，迷失了大家的双目。他、啊、呀，嘎着窝一夹，就把这朱二秃子夹起了，脚尖点地，蹭就上了房了。有他的师叔保着呢，两个凶僧啊轮换着背着这个朱启凤就回到了庙中，立刻拿出这个金疮药来，也给这个朱启凤服了服，就让这个朱启凤在庙里边养伤。这件事情办完了，自然和尚心里明白啊，就这位县太爷早有耳闻，他断案如神，还经常不断的下来私访，嘿嘿，背不住那一天就会来到我的九龙庙。所以呢，把庙里边的小和尚全都嘱咐好了，也说了说这位县太爷长得什么模样，一旦有他来喽，你们就把他请进课堂，到那个时节我是自有安排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他把话全都说完了，将凡往外这么一窜，持刀在手，大和尚手持七枚棍，两个人叮当叮当打在一处啊。江凡他不是凶僧的对手啊，何况周围又有不少的小和尚往上这么一围，眼看他性命难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：呆秃驴，休得贪狂，俺来也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

将永远长存。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江凡手持钢刀，跟那位自然和尚两个人叮当叮当的就打在了一处。哪知道啊，自然和尚的棍法厉害呀。虽然说这个江凡呢是韩章的徒弟，但是学艺的日子不长，毕竟武艺不精，更何况这个自然和尚那是高来高去的飞贼呀、啊、江凡不是和尚的对手，再加上周围有不少的小和尚各持兵刃往起这么一围，眼瞅着江凡呐、啊、是性命难保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猛然间就听到半空中有人高声喝喊：呆秃驴，西无德猖狂，俺来也。随着声音，眼瞅着从墙头上抽窜下两个人来，江凡这么一看，前面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爱虎，后边还跟着一位。这人长得怎么这么特殊啊？紫红的脸庞，两道白眉毛，尤其他手中这把刀跟别的刀不一样啊，后边还有这么一个大环子啊，正是徐良。徐良、爱虎两个人怎么会在这关键时刻从墙头上窜下来了呢？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徐良、爱虎在越州那儿搭救了马龙跟张豹二人，他们趁着夜间赶快的往外跑，白天住店，黑夜赶路，整整的两天的时间呢，总算是跑出了越州府的地界。两个人呢，这才松了口气儿，改成白天赶路，夜间住店。这天呢，恰恰的就来在这个大庙的外边，猛然间就听大庙里边有人高声喝喊：不和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吗？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，哎，好像是开封府的差人江凡的声音。徐良一问，他告诉他了，说这就是啊咱们韩二伯的徒弟江凡。哎，俩人越琢磨这茬越不对啊，既然是开封府的差人，不在开封府伺候着包相爷，来到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去了？到底又因为什么事跟和尚打起来了呢？不行，咱们得看一看。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脚尖一点地，蹭蹭全都窜上了大庙的墙头，往下这么一看，爱虎认得特别真切，不是别人啊，正是江凡。眼瞅着江凡不是和尚的对手，他性命难保。爱虎用胳膊肘一拱着徐良，两个人插楞插楞拔出钢刀，不约而同的从那个墙头上蹭蹭窜江下来。江凡一看明白了，这是帮他忙的。那位自然和尚这么一瞅，哎呦，怎么着，他们感觉还有人呢？眼瞅着爱虎啊冲他就过来了，和尚啪这么一转身，倒提劈山棍对着爱虎就是一棍呢。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用钢刀往外这么一磕，和尚赶快往下这么一蹲，底下啊就来了这么一个扫堂棍。爱虎蹭往起这么一跃，这个和尚撒左手反右臂，来了一个反臂刀劈丝，这个棍呢、啊、冲着爱虎脑袋就抡起来了。爱虎赶快缩进堂头大喊哟，就这一棍呢、啊、稍微慢一点 就让人家砍在脑袋上了。徐良在旁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老兄弟呀、啊，感情你就是这个本事啊。徐良这时候赶快喊了一声，老兄弟，这个秃驴交给俺老蝎子了。徐良赶快上前，和尚一看他过来了，看他这模样就怪怪的，怎么着他过来了，照样抡棍就打。徐良是不慌不忙的，手中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迎，当当当，怎么回事啊？眼瞅着齐眉大棍呢、啊、削下半截去，当啷掉地下了啊！这一下可把这自然和尚吓坏了，知道此人厉害，而且这是宝刀啊，我别打了，掉头就想跑。徐良哪里容得呢，唰这么一起身，飞脚照他肋下啪就这一脚，扑嚓的一下，自然和尚就趴地下了，来了个狗吃屎。徐良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爱虎上前用磕膝盖顶住他的后腰眼，把这小子四马倒窜蹄就给捆起来了。再一看周围这些小和尚，那真是树倒猢狲散呐、啊！呼啦的一下都往后边跑，要纷纷的逃命。爱虎站起身来刚要追，徐良一伸手把他拽住了，出家隐不追也罢，哪知道啊，他们俩正说着话呢，哎呦，这些小和尚啊跑着半道呼啦一转身又都回来了。不单他们回来了，他们这些小和尚还簇拥着一个胖大的和尚，手持钢刀怒气冲冲的冲他们揍来了。谁呀、啊、这就是自然和尚那位师叔粉面如僧法都。那么法都这会儿正在什么地方呢？自打他跟那个自然和尚从县衙那儿把那个朱二秃子给救回了庙中，哦，他就好像啊有多大功劳一样，每天呢就在这个西跨院就跟这些妇女们一块寻欢作乐，喝酒划拳行令，天天如此。今天也照样啊，正在屋子里边跟这些妇女们一块喝着酒划着拳呢，他是正在逍遥自在。猛然间有个小和尚急急忙忙闯进屋内，来到他的面前。哎呦，师爷师爷，您快瞧瞧去吧，大事不好了。 啊， 何时惊慌啊？哎呦，师爷，您看那个县太爷来了，我师父呢带着我们已经把县太爷给捆起来了，哪知道啊他跟着一个人，这个人跟我师父打起来了，那个人呢不是我师父的对手。就在这功夫，从那个墙头上又窜下两个人来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把我师父都给捆起来了，看起来我师父性命难保，师爷您快去瞅瞅去吧。 啊， 这位法都和尚一听这句话，噌站起来了，把身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往旁边这么一甩，伸手拿起钢刀，走，我跟着你们去看看去，什么人如此胆大。这帮小和尚呢，哎，一看法都和尚来了，哦呦，这是师爷来了，所以呀、啊，跑着半截儿又跟着法都返回来了。到了这个时节呢，一看这法都和尚手持钢刀，带着这帮小和尚怒气冲冲的往他们这边过来了。爱虎刚要上前，徐良用手一扒着他，徐良啊，是满面堆笑，迎着法都和尚。就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位大师父啊，你看你啊是个出家人得道的高僧。要说出家人呢，首先是一不杀，二不盗，三不饮，不贪，不嗔，不吃。你老人家拿着钢刀要跟我们拼命，我们可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啊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这像给你老人家磕头了。 嘿，这法都和尚没想到啊，怎么还要给我磕头？ 他呀还没琢磨过来是怎么回事呢，眼瞅着徐良啊身子往下这么一低，两个肩膀头这么一紧，脑袋往下这么一低， 呵，一只弩箭呐，噌的一下就过来了，直奔他的梗嗓咽喉。 什么这是？这就是徐良的 紧闭低头化妆奴。这个奴剑这个厉害呀，和尚这么一看，多亏这位法都和尚经得多见得广啊，一看不好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躲过了他的梗嗓咽喉，噗嗤。这一弩箭紧紧地钉在了他的肩膀头，哎呀，当啷撒手，钢刀也扔地下了。他知道不好啊，转身肉肉肉肉就跑。爱虎刚要追，徐良把他给拽住了。眼瞅着这个法都和尚啊，这么一纵身是越墙而出，他跑了。徐良告诉爱虎，跑了就跑了吧，不要再追他了。这个时候回头再这么一看，好吗，就这帮小和尚让爱虎给打的呀，横躺竖卧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受了重伤的，跪在地下是苦苦的求饶啊。到这个时节了，徐良跟爱虎回头再一找江凡啊，嘿，怎么眨眼之间江凡不见踪影了？这个江凡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江凡呐，一看爱虎带着他朋友来了，这两个人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肯定的能够打败这个凶僧。他借这个机会赶快去瞧瞧县太爷去吧，不知道县太爷到底怎么样了。所以他一转身噔噔噔就跑进了课堂。到课堂里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邓九如无影无踪了，他们把县太爷到底绑在什么地方去了？那就县太爷要紧呐。江凡急急忙忙从课堂出来，抓住一个小和尚拽到旁边，用刀这么一架，你跟我说，县太爷让你们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小和尚被他吓得呀，浑身颤抖，体如筛糠啊！您保全我的性命，我跟您说，刚才我眼瞅着他们把那位县太爷给绑到西跨院去了，头前带路。是是是，我领着您去。小和尚就领着这位江凡呐，奔往了西跨院。来到西跨院这么一看，果然县太爷邓九如被人家绑在那大柱子上呢。江凡抢步上前，用着钢刀一挑这绑绳，就给邓九如松了绑了。随着江凡往地下一跪，太爷您受惊了。哎呀，邓九如赶快伸手把他拽起来，江大哥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这都是我出的主意呀，跟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？嗨，别提了，刚才您知道谁来了？谁呀？爱虎啊，爱虎啊，哪一个爱虎？您怎么忘了？就是当初到开封府前去出手，而且跟您也见过面，您还挺熟哦。就是那个小义士爱虎啊，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还带着他一个朋友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要不是他们两个人呢，跟您说实话，我就见不着您了，我性命难保，是吗？正说着话呢，徐良跟爱虎也找到西跨院这儿来了，见着面了。江凡先跟爱虎两个人互相见礼，然后又给县太爷见礼。邓九如拉住爱虎看了看，你还认识我？哎呀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？你不是就是那位年轻的进士老爷吗？哎呀，哎，来来，这还有一位，我给你们引进引进。随着爱虎啊，就把徐良给叫过来了，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呀就是徐三伯父，跟前的姓徐，名叫徐良，外号人称山西燕多臂熊。哦，江凡赶快过来见礼，徐良立刻还礼，然后又参拜了这位县太爷。江凡问了问，说那位凶僧怎么样？徐良告诉他，已经让我们给捉住了，我去把他扛来，你们看一看是不是那个自然和尚。说着话呀，徐良一转身走了。爱虎立刻问问江凡，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？江凡呐，就把邓九如如何的放为石门县的县令，相爷怎么让他保着邓九如前来上任，又如何的审案，怎么样的私访， 又如何的来到了朱家老店，在这儿审鬼，又如何的升堂审问这个朱启凤，和尚怎么样把朱启凤给抢走的，前后因由啪啪啪这么一讲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爱虎哥哥啊，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？爱虎也把自己的事情跟江凡滔滔不绝的也述说了一遍。他们俩人正经说话了，再一看这位太爷邓九如怎么东张西望的，好像有什么事情。哎呦，太爷，难道说还有什么事情不成吗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这有一件怪事儿。什么怪事儿啊？刚才这些小和尚把我绑在这个柱子上边啊，我就听见我身背后的房屋里边有不少妇女嬉笑的声音，而且还有男人讲话的声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霎时间声音也没有了，我也没看见有人从屋子里边出来。难道说他们都上天入地不成吗？怎么会踪迹绝无了呢？啊，江凡跟爱虎这么一听，能有这样的怪事儿？怎么着，咱们进屋看看去。说着话呀，三个人就来到了柱子后边这个房间，推门往里边这么一看，桌子上边摆着有酒有菜，就是没人。嘿，这事儿可就怪了啊，这个人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怎么找？爱虎低头这么一看，嗯，发现呢旁边有张大床，这个床围的底下好像是有人，怎么床围的不断的抖动。爱虎过来唰把床围的往起这么一掀，这床底下确实藏着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。爱虎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江大哥，您把他们都给拽出来吧。江凡一看，嘿，好啊，这好差事交给我了。哦，好。江凡过来用刀这么一指，你们赶快出来，不然的话结果你们的性命。这个两个年轻的女子从那个床底下爬出来，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。哎呦，您饶命吧，饶命吧，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子，是被这和尚给扛来的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，你们饶命吧。哦，邓九如点了点头，我问问你们，刚才这个屋子里边有不少的人呢，他们都奔什么地方去了？尤其是有个朱二秃子，还有个吴月娘，你们知道他们的去路吗？这两个女子啊，跪在地下实话实说，啊，您要问，您听我告诉您说吧，啊，他们就在这屋子里边藏着呢，连那个朱二秃子还有吴月娘，他们也没出这个房间。啊，邓九如、江凡、爱虎他们这么一听，分明没人呢，怎么会就在这屋子里边呢？年轻的女子往墙上这么一指，您看那个条扇，那是个富贵图，其实啊那就是一个小门，这儿有个夹皮墙，他们都在夹皮墙里边藏着呢，我们两个人挤不进去了，只好在床底下藏身。哦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正说着话呢，徐良扛着那自然和尚从外边进来了，咣当一下把和尚往地下这么一扔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秃驴，一看就是自然和尚啊。而且徐良呢在外边也问了问小和尚，他就知道啊这儿有个暗门。其实啊爱虎跟江凡他们都知道了，三个人一块儿就往那富贵图这儿走过来了，一看是画的是牡丹，就在一朵大红牡丹旁边那儿有这么一个铜环，把这铜环这么一拧，往旁边这么一推，唰啦一下这个门可就开了，里边确实挤着不少的人呐。江凡手持钢刀在往边这么一站，全都给我出来，里边藏的这些女子呼呼啦啦的全都出来，一会儿功夫就跪倒一地呀。邓九如看了看，问了问，这里边可有吴月娘跟那个朱二秃子吗？这些女子又往夹皮墙里边这么一指，他们两个人就在里边藏着呢。 他们不出来啊，我们拽不动他们呢。 哦， 江凡呐，拿着刀就往夹皮墙里边一伸手，使劲这么一拽，先把这吴月娘给拽出来了。吴月娘跪在地下，体如筛糠，浑身颤抖。哎呦，太爷，您饶命，您饶命吧！唯独这朱二秃子死活他不出来。爱虎当时急了，蹭着一下窜进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眼瞅着爱虎拽着一条大腿，把这小子给拽出来了。拽出来以后，立刻就给他上了绑绳了。正在这功夫，猛然间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，一阵大乱呢、有不少的人全都闯进了西跨院。徐良、爱虎、江凡三个人各持兵刃窜出房间，抬头这么一看，江凡立刻把手这么一摆，慢着，这都是自己人，感情都是县衙里边那些班头带着众捕快前来救驾。到这个时节大家全都放心了，立刻又拿着锁链子的，先把这个和尚、朱二秃子、吴月娘绑的绑，捆的捆，上用锁链子。然后邓九如就告诉其他别的女子说，你们既然全都是良家女子，这样吧，给你们一条生路，庙里边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拿，可是有一样只许拿一回，赶快的投亲访友，有家的回家，你们各自逃命去吧。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全都跑了。紧跟着又吩咐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地方急急忙忙跑来，先给太爷磕头。邓九如告诉他说，罪归一人，这个和尚我们已经抓住了，另外还跑了一个法都和尚，还有这个和尚的师弟，他的法号名叫悟真，我们也全都不管了，我们把人犯带走，庙交给你地方看管，里边如若丢失什么东西拿你问罪。是太爷，小的我记住了。就这样啊，让地方赶快又找来车，找来马，县太爷坐上了轿车，有人呢骑着马，把这些人犯呢又在后边一个车上边这么一压。徐良、爱虎这么一想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呢干脆把县太爷送回衙门去，这么着跟着江凡一块压着人犯又回到了县衙。到了县衙以后，县太爷立刻升堂审案。到这个时节了，朱二秃子跟吴月娘啊只好是一五一十的如实的招供，唯独那位自然和尚把眼一瞪，只字不招，把他们三个人暂且的全都关进了监牢。事情全都办完了，邓九如在后边摆下了酒宴，要款待徐良、爱虎。这两个人呢奔往武昌新切呀，第二天早晨辞别了县令，赶快的上路奔往武昌。走到半路了，眼看呢头里有个山口，进了山口再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道路怎么这么窄呀，曲曲弯弯的，而且呀满山遍野的开的都是桃花，是喷鼻香。就在这功夫，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，哈哈，到底是把你们给找着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，